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新的一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现在北京的天是越来越冷了，但是有一个地儿天越冷越热呢，这就是户外的冰场。很多朋友一上冰就觉得特别来劲，其实冰上运动在北京城由来已久，当然最壮观的要算是清朝的冰嬉大会了。那究竟啥叫冰嬉？这冰嬉大会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传统和文化？这背后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呢？今天要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冰嬉。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 嗯，还有一位嘉宾重量级的，我们听听他是谁呢？听这声您就听出来了。 他是最接北京地气的记者作家。 过去咱们老北京有一句话，这个七辈子学吃，八辈子学穿。 他用最地道的语言传播京味文化。 防老树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 他的书里有北京文化的根，北京文化的魂。 老话说，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你要想传承，你光有钱不行。说过去为什么要书香门第，书香门第，所以你必须得要是什么呢？读书。 有请打开文化之门文化顾问嘉宾，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 刘老师隆重出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一达。很高兴啊，来到文化之门跟大家一起啊分享啊有关咱们老北京文化这方面的事儿。嗯、 哦、刘老师一出场自带光环，特别的闪耀啊。今儿要和大家聊聊冰嬉哈、啊。其实说到冰嬉，我们有一道题啊还是给大家准备好了。节目的上下时段我们会各出一道题。这道题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这清朝的皇家冰嬉大会，想问问您，这清朝的皇家冰嬉大会一般在北京城哪儿举行呢？有三个选项 ：A. 什刹海 ，B. 中南海，还有最后一个选项是颐和园。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在稍后的节目中呢，刘老师也将为大家揭晓答案。那咱就说说吧。说说什么叫冰嬉啊？ 我觉得这方面刘老师可能特别的那个有生活，因为他写的一本书叫《红二白二》，里边就曾经写过冰嬉大会。 是是是是，咱们老北京啊，这个刚才米夏啊说了啊，这个哪儿最热闹？实际上就是冰场啊。老北京城啊，这冰场非常多啊，有咱们平民百姓玩的啊冰场， 啊，也有咱们皇家啊，这个八旗子弟，包括皇上啊，这个喜欢看的啊，喜欢到那儿去玩的啊，这个冰场，它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冰溪啊，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皇家啊，这个举行的啊，这个冰上表演活动啊，简单的就可以这么说。 嗯，它以前也叫冰戏 啊，对，也是冰戏。这个嬉呢，就是嬉笑的那个嬉啊，一个女字边啊， 加一个喜， 哎，喜字啊， 嗯， 哎，嬉戏。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冰上的表演活动。为什么要加一个嬉字呢？因为这种表演活动啊，带有一种娱乐性的啊， 嗯， 不光是比赛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冰雪运动啊，咱们主要是冰这个 竞技类的 啊，竞技类的。 嗯， 但是呢，也有啊，这个比如花样滑冰， 嗯 啊， 观赏类的， 哎，观赏类的。实际上，这个冰嬉呢，也是这两者啊相加， 兼而有之 啊，兼而有之啊，哦，又有啊竞技，又有表演啊， 嗯。 所以说呢，非常的赏心悦目啊！ 问刘老师一句啊， 嗯， 您滑冰滑怎么样啊？ 哎呦，不怎么样。 这《红二白二》里写的多热闹啊！ 是是， 感情不怎么样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啊，北京啊，就我小的时候，这北京城啊，确实冰场不少。 嗯， 但是呢，这个滑冰啊，它又得有条件的，一个是本身你得喜欢 哦， 再有一个呢。您还得说得经济上啊，得有点啊，有那么一点这个后盾， 就是冰刀什么的， 对对， 啊， 对， 得花银子 啊。冰鞋啊， 哦， 那时候买一双冰鞋啊，那可了不得 哦， 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啊。 哦 啊，另外呢，就是你每次上滑这个冰啊，你还得用进行磨这个冰刀 哦， 啊。但是呢，我也滑过啊，试着滑过几次，也能会滑。 后来就 啊，但是不行， 放弃了 啊，放就是 但是 玩不起了。 冰场还是经常去看的 啊，对对，玩不起了。 嗯，哦， 但是呢，也有我们啊喜欢玩的啊，就像咱们这个老北京啊。人玩的这个冰床一样 哦， 哎，咱们一说这个冰床，以为是这个冰做的床呢，不是，实际上这冰床非常简单，就是木板给它钉上了以后， 嗯， 底下弄俩大铁条， 对， 有的时候， 啊，减少摩擦力 啊，对，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两个铁棍 ， 上面弄个小椅子 啊，对，也就能滑，叫冰床子， 嗯， 啊， 对，也有就南，哎，北方叫冰车， 哎，所以说呢，啊，这个平民有平民的冰上 玩法，嗯。 啊，像贵族呢有贵族的玩法， 嗯， 皇家呢更有他的玩法 啊。其实很多年轻人啊， 嗯， 知道冰嬉这俩字儿，就女字旁加一个喜字儿，啊，哈， 嗯， 知道这个运动啊， 嗯， 其实是通过一部电视剧。 嗯， 这电视剧现在放假的时候还老播呢， 嗯， 当时是爆款啊， 嗯， 而且常播，常有人看，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甄嬛传》， 嗯， 这里头有一个桥段，就是这安陵容啊，本来皇上已经冷落她了， 嗯， 可是呢，她就想了个办法，我滑冰。啊，我花样滑冰，我这转体多少周啊，我让皇上喜欢我。后来他成还是没成呢，咱们现在就回顾一下当时这个《甄嬛传》关于冰嬉的这个桥段。 清朝雍正年间，国泰民安，政治清明，但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之下，一股暗流蠢蠢欲动。尤其后宫，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而通过选秀进宫的各路嫔妃也使出浑身解数在皇帝面前争宠。安陵容为了复宠开始节食并练习兵舞，可体力不支晕倒，贴身丫鬟崔锦汐闻讯立刻来向甄嬛报告， 安嫔在延禧宫晕倒了。太医去瞧了吗？去瞧过了，可是走到门口，安嫔却硬是不让进去瞧。听去请太医的小宫女说，安嫔是节食过度晕倒的。 她好好的节食做什么？ 听说那安嫔自失宠以来，便日日在无人之处偷偷的苦练冰嬉。 安陵容也算有心，竟想到以此来争宠。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嬉青睐有加，年年都要举办冰嬉演出。钦定冰嬉、摔跤、满语、骑射为大清国俗。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嬉而平步青云的。 念娘此番预备如何应对？ 根本就不用应对，她这是自寻死路。 自寻死路？奴婢愚昧。 那冰心若无童子功的功底必然不成，而冰上其无，则要求武者身段轻盈，柔弱无骨，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安陵容虽然纤弱，但数年养尊处优下来，怎还有轻盈之态？难怪要出结识这一招了。 娘娘所言极是。 结果，除夕之日，红梅从中，一穿着红衣、化妆成梅仙的女子翩然而出，宛若冰上飞燕。皇帝如痴如醉，众人又惊又愕，安陵容复又受宠。冰溪发祥于东北长白山地区的满族人特别擅长在冰天雪地中滑冰和滑雪。当清朝入主中原后，冰上运动依然是军事训练项目之一，视为国俗，并作为典制载入大清会典。 去年冰溪才好看，那出哪吒闹海极得本宫欢心。 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冰，他带人出战，走冰比马队还快。 听说皇上当年还是四王爷的时候，年年冰上比骑射都能拿到好彩头。 每年的冰溪大会，皇帝检阅完八旗冰协营士兵的英姿之后，冰溪大会就正式拉开了帷幕。在冰溪大会的现场，咱们能够发现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很多项目的影子，什么短道速滑、冰球、花样滑冰，应有尽有。 这是刚才我们回放了一段《后宫甄嬛传》中的桥段啊，给大家介绍了那个时候冰溪很流行。但我在这儿就要问问今天的嘉宾了啊，这个刘一达老师，就这个桥段您觉得它真实吗？一个嫔妃通过练习滑冰、花样滑冰，然后得到了皇帝重新的宠爱。 完全有这种可能 啊。可能哈、 啊。但是呢嫔妃如果要是参加这个这样的比赛，恐怕是够呛啊，因为这个是宫女，嫔妃不是一般的人 啊。是 啊，过去啊，一般的参加这种比赛的多是什么呢？就是八旗当中选拔出来的那种优秀者。 哦，有男女限制 啊？对对对，也士兵，因为你像嫔妃是皇上宠爱的啊， 皇上媳妇儿哈。 哎，对，你说能随便让人看吗？你说是吧？ 嗯， 你说这个在冰上的表演啊，众多的什么人都有是吧？观看者 就是呢。 所以我查了一些史料哈，当时就说在清朝啊，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妃子基本上是除了皇上以外都不让男人看的。 是是是，所以说他这个甄嬛传本身啊，它就带有演绎性的啊，所以很多它都跟事实上是不相符的啊。 嗯， 所以我们只当是一个乐子吧。不过呢，他这个这一段他把冰溪这个活动的内容，包括活动的一些特色呢，给介绍出来了啊，而且呢也说出来了啊，这个冰溪在当时就是国俗之一了。 嗯， 就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是国俗了。 对对对， 嗯， 因为清朝啊，它跟历朝历代不一样。清朝呢，它这个满族啊，它是来自于白山啊黑水之间， 在东北那边。 哎，东北，它这个 老家好像是 冬季呀、啊， 我的家， 冬季比较漫长。 我小时候真是那个、体育课都是上冰上课，到就是冬天， 是吧？ 就都得是赶到冰场上，先陆地模仿，然后上去滑两圈。最终考试的时候是要，比如说你滑几圈多少分钟以内的，要就不及格，是那样。 肯定你是冰雪运动不错呀、啊，看来是。 您这回走眼了，我们还真不怎么样啊，就一般般吧，没。我们那有滑特别好的那种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冰溪啊，其实这项运动离我们并不遥远，给大家一 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试着答一答，就说清朝的皇家冰溪大会，它是在四九城里，它跟哪儿举办呢？ 有三个选项、啊、一个是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什刹海，好多那有冰场，好多人都去玩，还有中南海，当然现在是进不去了，还有一个是颐和园，三个大家可以选一下 啊、想想他当时在哪儿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互动的朋友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刚才刘老师说到了啊，这个清朝的时候这算国俗了， 对， 就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普遍性的，很多人都玩、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富人有富人的玩法、穷人呢有穷人的玩法。之前可能很多喜欢刘老师的小说的朋友其实注意到这个桥段了。您在您的书里红二白二里写过、描写过哈。 对对对。对。我这本书里边特别重点的写了啊，这个冰溪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出现的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这个主人公啊小说的主人公啊，当年也是冰上运动的一把好手啊，他的 叫年子， 对，他的好手啊、所以说呢，因为呢这个年子他也是满族人啊，在老北京啊，内城啊住的都是八旗啊，八旗汉人呢就是汉族人住在这个内城以外啊，就是住在前三门以外，所以说呢这个冰溪刚才说了，冰溪运动啊主要是以这个满族的啊八旗为主。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真正的老百姓想进入这个冰溪大会，这到里边去表演都很难很难， 那太难了。首先呢，就跟现在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搞一些活动的话，也不是说一般人都能进的哈。他也是有这个有组织安排的。当时那个活动也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就参加这个冰溪运动呢，他也是经过训练的啊，也不是说只要你报名就能参加的，他之前也要进行这个训练的。就是刚才那《甄嬛传》里边不是也他也介绍了这个了啊。 其实说到这个国俗哈，我看到有些史籍的这个记载，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因为乾隆皇帝就喜欢看冰溪嘛， 对， 这个他乾隆就曾经专门写过一个叫《冰溪赋序》，其中这么说国俗有冰溪者，护溪以废，劳协以委，这个什么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他护膝以肺，这肺是代表小树叶的意思，就是他把这个膝盖啊拿小树叶给它缠上，然后呢劳协以委，这个协就是在协，但字儿可能写的不是这个字儿，然后那个委呢是软皮子，他把那个鞋都缠上软皮子，就是那个年代在清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装备已经好像已经很厉害了 啊。是不是他这个皇上啊，他为什么像这个康雍乾啊，他们这个三代啊，一个是国泰民安了哈，再有一个呢，这些皇上啊当皇太子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进行这个冰上运动了， 等于是满足他 啊，对， 从小到大 从小就开始啊，就天生就好喜欢这个，是吧？所以说呢，他就当了皇上了，他对这个整个的冰溪啊，他也是有所研究的，包括一些比赛的一些规则什么的，都是这个康熙那个年代啊重新给规制的。 刚才那个《甄嬛传》里边也讲了嘛，说当时的太祖，对，就是康熙爷的时候，他说走兵比马队都快，那简直就是说他们带着这个士兵在兵上去打仗什么的，比他骑着马还要快。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专业了，等于 这其实很可能、 就是 滑的嗖嗖的， 对的，速滑，我觉得是 对 速滑比赛的。对， 刚才也是和大家有一个问题的互动啊，就清朝时皇家的冰溪大会一般都在哪儿举办？有三个选项，什刹海、中南海和颐和园，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啊。这个孟姑悠然说颐和园，颐和园，老炮电影里就在那儿吗？是吧？ 老炮好像在什刹海， 是吧？ 后来这个 这 查 约架的时候是在那儿，比野湖是吧？啊，然后生活依旧说中南海啊，然后简直爱说的是第二个选项是中南海啊 ，King Style 说的是颐和园。其实大家这选项还各有不同。我们在一段录音之后啊，就是刘老师《红案白案》里头其实有过一段描写，在这段描写之后，录音之后，我们将揭晓答案。 清朝的皇上来自白山黑水， 非常喜欢冰雪运动。历代的清朝皇上和王爷们呢，不但自己会滑冰，而且还爱看溜冰表演。每到冬天，由内务府的官员们出面，在各旗招募溜冰高手，组成一支宫廷表演队，在太液池或昆明湖这样的冰面上表演。关二属于八旗中的镶蓝旗，从他爷爷那辈儿就守护清漪园。他从小就在昆明湖的冰面上玩，是溜冰高手，在冰上呢能做许多高难度动作，其中在冰面跳起腾空旋转两圈半的动作被誉为冰上飞燕，无人能比。年子两岁多，关二就带他在冰上练功。别看他长得瘦小，非常灵活呀，做出的动作轻盈舒展，练到五六岁他已然能在冰上做各种高难动作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关二出主意，你们爷儿俩一个身轻如燕，一个灵动如鸢，如果把你们的动作揉在一块儿，那不更出彩吗？哎，这几句话点拨了关二。打那儿起啊，关二便跟年子一块练冰上双人动作，那姿势有点像后来的双人花样滑冰。练了一年多吧，转过年的冬天，爷儿俩参加皇家冰上表演队，在太液池的冰面上给慈禧和光绪表演。那天呀，皇城的西园，就是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太液池畔高大彩棚锦旗飘扬，龙旗招展，慈禧跟皇上在台上端坐，群臣相陪，各路冰上高手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在冰上逞艺，让皇上和西太后看了是大开眼界呀。轮到关二跟年子出场，关二把练了一年多的绝活都亮了出来。他跟年子在冰上啊，闪展腾挪，动作舒展，上下翻飞，尤其是冰上双飞，这个表演让人赏心悦目。但见关二在冰上几米远的地方起范，把年子向空中一抛，然后连翻几个空翻，年子是轻灵如燕呢，在空中也连续腾飞旋转三周半，最后来一个鹞子翻身，平稳地落在关二肩头，看得西太后跟皇上目不暇接，连声惊叹呢。老佛爷一高兴，当场赏了关二十两银子。从此啊，关二爷俩这个冰上双飞就成了每年冬天皇上赏冰的保留节目。 这小说里啊，这爷儿俩啊，这个托举啊，这双飞后来成了保留节目了啊。大家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可能一定有印象。那我们今天的题是说，这个清朝的冰戏大会在哪儿举行？什刹海、中南海还是颐和园呢？现在请刘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 啊，其实刚才这个徐德亮先生啊，播的这个小说里边已经都说了。 里边有这个专门说到在哪儿 啊？对对，在哪儿已经说了。 不过他先说的叫什么？叫西园三海。 对啊，西园三海啊，现在很多人应该这字您应该。 对，就一会儿啊，请刘老师给咱们好好解释解释冰戏大会后面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份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恭祝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开播！文学可以滋润心灵，文学可以让人内心丰富平静，让我们享受文学文化的魅力吧！我是梁晓声。 文化就是坐在剧场里头，拉开大幕，台上台下，我们共同感受那些人生经历和那些人生故事。希望打开文化之门，也帮你打开戏剧之门。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32，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新的一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聊老北京的民俗，说说冰溪。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小强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刘老师好，米夏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著名的作家刘一达老师，欢迎刘老师。 大家好，我是刘一达。 节目的上半时段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清朝的皇家冰溪大会一般是在哪儿举行呢？三个选项，什刹海、中南海和颐和园。我们听众呢，打哪儿的都有，有说颐和园的，有说中南海的，还有说北海的啊。这时候就让刘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解释一下。 我觉得中南海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因为刚才说了啊，这个西苑三海，西苑呢实际上就是中南海跟北海，过去叫西苑啊。那么咱们现在看啊，中南海跟那个北海是分着的啊， 中间有个桥， 中间有个桥。实际上呢，在老北京的时候啊，清代的时候呢，所谓西苑三海 指的就是中南海跟北海， 嗯、 当时是在连为一体的。 等于当时就是在这边是故宫和景山是连为一体 啊，对对对。 然后这边是这中南海和北海是连在一体， 对对对， 都属于皇家的这个 啊、都是皇家的。哎，它因为这个西苑它也是在皇城之内 啊， 在皇城之内所有的都是皇家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西边是西安门，东边是东安门，啊，北边是地安门，就是天安门。这个皇城之内都属于皇家的这个范围， 这要是随便谁要进这皇城的话、 啊、 那就掉脑袋罪了 对， 嗯， 一般也进不去啊。所以说呢，这个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南海。 中南海 啊， 啊， 我们听众安营强、嗯、还有简直爱啊、都答对了，我们大家星标啊、 嗯、 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 嗯、 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北京文艺广播精美的礼品两份，我们要从幸运听众中找出两个幸运的朋友啊。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题，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清朝的冰嬉大会，说它既具有观赏性还具有竞技性啊。这个冰嬉大会上有一个项目叫抢等，抢就是争抢的抢，等是等待的等。问您，这个抢等和现在冬季奥运会哪一个项目最像呢？有三个选项， A 是短道速滑， B 是冰球，最后一个是花样滑冰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会儿让刘老师揭晓答案。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比较难一点， 嗯， 为啥 都不太知道抢等是干嘛的？ 就只能是望文生义呗，说抢等是什么意思哈？ 抢完之后等着， 等着抢， 等着领奖 啊，等着领奖啊！其实咱们可以介绍一下过去这个冰嬉大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皇上在哪儿看，坐在什么上看啊？听说这皇上其实他也是坐一个巨大的冰床上看，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的、 嗯、 每年的这个冰嬉大会啊，他都要做精心的准备啊。 嗯， 因为呢，这个呢是也是皇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活动， 国俗嘛。 哎，国俗，所以说他要做冰床。这冰所谓冰床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啊，您不要以为那是这个用冰做的床 哦， 实际上呢，也就是用木板搭的啊。 那皇上坐上面也挺冷的吧？ 那你说你在冬天看玩意儿，它能不冷吗？但是 它那个床底下好像有火盆 啊， 对， 就 底下得给皇上地暖是吧？ 啊，对对对对，肯定的，它有一些是保暖设施的啊，不能让皇上给冻感冒了哈。看这个看不了表演了怎么办啊？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古人呢也是非常聪明的， 嗯 啊。包括清朝的这个这些宫里的这些人啊，想的也比较周到啊。你比如这冰床有多大，多大尺寸都是有这个规制， 嗯 啊，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就是露天的，它也有棚子， 哦、 对啊。 我觉得像刘老师一说呀，就看感觉好像，如果看过那个 《甄嬛传》，《 甄嬛传》就觉得那个好像不太对。 对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浮现的就是那个，他当时是在冰床上吗？ 不是，他好像是在一个亭子里边。 哦， 那外边有檐儿， 对， 其实应该是冰床， 对对对。 那冰床是可移动的吗？ 可移动， 可移动的。 哦，就皇上可以移动着看。 啊，对。 所以说这皇上好像说当时就是具体坐在什么地方看，这个是不固定的。 嗯 嗯， 因为是为什么呢？说好像看这冰啊，哪儿动得更瓷实一点。 嗯，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好像还没动瓷实呢， 把皇上冰床搁那儿。 啊，皇上直接都掉下去了。 就是，这不是杀头之罪吗？ 他这个也是。它便于移动在哪儿呢？ 啊， 因为有的时候它这表演啊，它不是固定的啊，里边的这个， 对对对， 它这个冰嬉啊，它这个内容很多的， 嗯， 啊，比如又有这个冰上啊，冰上的这个运动有抢等，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叫圆鞠，还有一个 圆就是冰球， 冰球 啊，这打冰球啊， 完了露底了 啊，这个它呢在不这个移动啊，就可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 对，那时候没转播，因为皇帝切一画面冰球， 啊， 还是速滑呀？ 对对， 那皇帝自己切吧，是吧？哪热闹，这赶紧看，皇上冰床推过去了，是吧？那也不是皇帝自己， 对， 这皇后啊，皇太后啊，这整个冰床上人不少人。 因为他呢，这个冰床，就是这种表演啊，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啊，让皇帝哄皇上高兴的，是吧？ 皇上怎么高兴怎么来， 哎，所以说他的哎。这个要满足他的需要吧？ 哦， 所以要是 变成活动式的啊。 对，就是可以走着看。 对对 对, 对、 啊、移动着看。 移动式的。 也够沉的，反正就是太监拉着呗。 啊，对。另外呢，我估计皇上呢也想过把瘾，是吧？皇上再玩一下，是吧？走一走。 啊， 我觉得在冰上他推着走玩儿、 啊。是是是是是。 对，刚才有一个互动的问题 啊，就是说，这冰西大会有一项竞技项目叫强等，我们问您和这个冬季奥运会哪个项目最接近啊？有短道速滑，还有冰球，还有花样滑冰。你看这个奥林小克，还有孟悠然都说是冰球，然后简直爱说是这个，简直爱说的是什么啊？说的是这个速滑。大家把这个答案发上来的时候，把你的手机也发上来。万一不是万一啊，您要是成为那个幸运听众的话，我们直接就给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啊，把这精美的礼品送给您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冰床，皇上坐在这儿看啊，移动式的看台。那皇上当时看什么呢？其实他还看一个，现在看来这名儿不大好理解，叫大阅冰鞋 啊。对，就估计就是把好多冰鞋摆在那儿让皇上看一眼。 皇上这么有瘾呢、啊、看冰鞋啊？ 这冰鞋不是好像说比较难弄吗？比较难弄。 那皇上得定制一个呀。 是是 是。哎，你说这确实是皇上。这个皇上能参与设计 哦、 啊，这个冰鞋呢，实际上因为这个只有亲身参加过冰上运动的人才有体会 哦。 你要想滑好冰，这个冰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是 是吧？ 嗯、 我刘大、啊、这个我可能给误导了。 啊、 其实这个冰鞋它不是这看冰鞋的意思、 啊。是是是是。 皇上就不看冰鞋啊？啊 对。 那看那大阅冰鞋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啊？ 大阅冰鞋实际上呢就是，穿着冰鞋的表演。 哦， 哎、 这么个冰鞋、啊 哎。对对，简而言之就是穿上冰鞋的表演。 哦。 当时那个清朝军队里还有个机构 对 什么呀？就叫八旗冰鞋营。 对对对， 冰鞋是从这儿来的。 对对对， 这冰鞋营有什么特点？都穿着冰鞋。 一个是穿着统一的冰鞋。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也都是训练有素的。 嗯， 啊、你给皇上表演是吧？他得要求整洁整齐啊，步调一致，而且呢，要这个拿出啊，这个军队的那种范儿来、 哦、 啊，就仪仗队那个劲头、 嗯、 啊， 这在冰上其实不容易 啊，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 说，好像他们当年就是最早的时候，在努尔哈赤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对、 哦， 然后呢、 哦， 那个时候，并且这个冰鞋营哈还是立过战功的， 就是一特种部队、啊， 有点仪仗队的那种、 哦，仪仗队 啊，对，他有点仪仗队的感觉， 哦、嗯， 哎，就是皇家仪仗队的感觉， 对，就大阅嘛，等于是阅兵呢， 对， 哦。 另外，它这个冰鞋好像还有日子，我记得好像是 是 ，专门的叫冬天三九的 第六天 啊， 第六天要搞这个， 大概是腊月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 最冷吗？ 最 冷 啊， 最 冷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啊，你看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北京啊特别冷，就冬天。现在好像冬天没有那时候那么冷了啊， 没有 啊，尤其是今年的冬天。 关键我是从年没在北京，就觉得更不冷了 啊。对对对， 没错，今年。 反正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北京的冬天特别特别冷，那最冷的季节那就是三九，所以说这大阅冰鞋呢，它就搞什么呢？就在三九的第六天。啊、 对，最冷的时候 啊，最冷的时候要举办这个， 这多来劲 啊！ 啊 对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个过去冰西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竞技项目，除了我们说的强等，相当于现在的啥？这是我们的互动题目，大家可以答啊。有几个选项，一个是短道速滑，还有一个是这个花样滑冰，还有一个是冰球，其实还有很多。咱们先介绍一下，有个原居之戏。 嗯， 原居之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皇上看这个特来劲，特高兴，皇上都忘情了，在那都失仪了啊。来说说这原居之战之戏啊。 其实他这个有点、就露底了， 啊、 露了冰球、 嗯， 有点像冰球， 嗯、 但他这冰球跟现在的冰球可不一样。 对， 啊、 因为现在的冰球是从欧洲那边传过来的啊， 嗯、 就是当时的这个冰西呢，它是还是有点像那个咱们那蹴鞠似的。啊 哦， 就是那种皮球， 踢足球 啊， 打篮球， 哎， 他这手里其实没有什么家伙事儿 啊，有 有吗？ 也有家伙事儿， 那拿什么呀？ 拿就类似于现在那个冰球， 也是有个杆儿、 啊，对对对，冰球杆似的 啊，也有 啊，打着玩儿，对， 但是打的并不是现在的 啊，对对，不是现在的冰球、 啊，就还是一个球， 对 这个球是充满了，也是充满气的， 对对， 羊皮皮球， 这不太容易，这个 对对对 这是 就有点 在冰上玩， 对对对。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蹴鞠，我想也是根据那儿来的， 啊， 在那蹴鞠那儿来的， 嗯，听说这争夺特别的激烈， 对对对对， 嗯， 它是分两个队伍， 嗯， 跟其实有点像现在这种球类比赛， 嗯， 两个队，然后是互相争、互相抢， 对， 然后手里还得拿个棍儿， 对， 这不容易啊。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骑马，好像是。 对。 哦，这还骑马，这个项目，这个 人仰马翻，皇上看一乐。 哦，好，我就是哄皇上开心啊。啊，是这样。 它属于竞技的这个项目。 哦， 因为竞技的项目呢，总之它也会激动人心的，是吧？ 嗯嗯。 它为了你争我夺呀。所以呢，他的这个皇上有的时候他也愿意看这种激烈的竞技运动、 哦、 啊。 不过我觉得皇上这球迷有点像伪球迷，为什么？ 为啥呢？ 他就是看谁打得好，他给谁鼓掌，给谁加油？ 不是 说 不是那个，比如说郭安铁慈， 不是 啊？ 对，是。今儿这黄队好，黄队就杀呀！那红队好，红队杀呀！他一会儿一变。 哦。 关于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啊，这个在咱们古书上也有记载、 哦、 啊，就是刚才这个小强说的那个、 嗯、 啊，比如皇上看这个冰上这种所谓的冰球啊比赛，他呢皇上啊他不是以这个输赢，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有这个像现在这个冰球运动那么规矩啊，有什么射门呢、啊、有什么的是吧，他没有、 嗯、 他就 是 抢球嘛、 哎、为了抢球 啊实际上就是看个热闹，就是 哦、 啊、 他好像就是不能让这个球落地， 对对对， 哦、 嗯、 很简单这个规则， 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现在揭晓答案吧。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圆矩之戏，就有点像冰球，但是那球又充气的、刚才有一个选项说强等，相当于现在冬季奥林匹克的什么项目、一会儿我们还要刘老师给解释一下呢。我们听众有答冰球的啊，奥林小克说抽我抽我抽我啊，我考虑一下啊，我这个擦着手 怎么抽啊。 还有一生平安也说是这个，他说的是 A 就是短道速滑咯、 嗯、 是吧、 嗯嗯、 然后这个 flower 莫初说的是短道速滑，大多数听众答的是短道速滑，比如说生活依旧啊、 嗯、 刘老师他们答的对吗？ 应该是短道速滑。 嗯 嗯， 它和现在的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你短道速滑，你在弯道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比如说要是有接力的什么的，你确实有一个抢跟等的这么一个矛盾的一个关系、 哦、 啊。 嗯， 你比如说你这个短道速滑，你在弯道的时候你就不能再飞快了，你必须要有一种技巧， 嗯， 稍微顿一下你才能转过这个弯儿。 嗯， 所以他这强等呢也是根据这个意思。 过去那强等好像就直线吧。 对 对对， 就皇上在哪儿，咱就往哪儿冲。 对， 他是这样，他这个强等啊，他等于什么？他只有三里。 哦， 三里，这现在就是说1500米。 嗯 啊，然后呢，他这个终点是等于是设在皇上那个冰床前边。 对 啊，所以让皇上看谁先冲过来，哎，谁就 是不是？皇上觉得就是啊，都奔我来了，特开心是吧？ 对， 还是 所以强等是对的。 强等就是短道速滑是 对 的啊。 短道速滑， 好，答对的听众我都星标了啊。我们要送出两份北京文艺广播精美的礼品啊。其实说到这些皇上啊，或者是这皇太后，看这个冰嬉，其实您的小说里也写到慈禧了啊。 对， 就慈禧她怎么看这个冰嬉，她都玩了什么花活啊？ 他是看个热闹 啊，他看个热闹啊， 对， 他还出幺蛾子了吧？小强还记得什么幺蛾子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看到一些资料里边说，这个慈禧他看冰嬉时候啊，他先是什么呢？让这些这个嫔妃也好还是什么，他先看他们怎么滑，因为好多嫔妃那个好像走路哈什么的，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利落嘛，就以前穿那种那个清朝那种 花盆底儿 ，然后呢， 当然说有基础啊， 在冰上走，觉得就可能就倒了或怎么样，东倒西歪的，哎，看这么一乐， 嗯， 然后他好像还是什么呀，让太监，他把好多这个当时的这个钱呀撒到冰面上，让太监去抢， 哦， 然后也是。说实话，也就是看这个太监取乐，或者 对对对， 出丑、 但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这个慈禧太后在冬天的时候坐冰床子， 嗯， 太监在前面拉着她， 哦， 哎，也在冰上这个嬉戏吧， 哦， 哎， 就老太太也得嬉戏 啊，对对对，也过把瘾，就是， 他也喜欢这种， 哎， 咱们叫坐冰床 啊，别坐冰床，坐冰车上，就是太监。 在前面拉着他。 哦，扔点大洋让他想想。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描写。 我最近看了本书叫《宫女谈网路》，就主要是说这慈禧的。 对对对。 就28岁之后就变成寡妇之后，她其实晚年的时候，这心里其实是有点这阴直，甚至接近变态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很多她做出那种选择，你想之后都觉得不太正常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冰溪，我们现在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宝贝啊，国宝，有一幅画其实就是关于这冰溪的，介绍一下这幅画。 对， 嗯， 这个画叫冰溪图，我觉得刘老师肯定见过这个。 见过。 嗯，他这都画的是什么呀？就是大家冰溪大会的场景啊。 应该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想，了解啊这个清代的这个冰溪的运动啊， 嗯、 冰溪的表演，这幅画呢还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啊， 嗯， 因为这幅画上面描写的就是当时的这种，啊，这个 当时说咱们说的强盗啊， 对对， 那个、 哦、就他还是很写实的。 嗯、对， 上面有好，我觉得能看到那幅，如果大家能看到那幅画的话， 嗯、 能看一下。 嗯， 那幅画里边它等于什么呀？是有这个一个门，然后有一长排成队的这些这个八旗兵丁啊，然后呢就跟着滑。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形象，很形象的。 对对对， 嗯， 里边它关键它有皇上在那看啊，皇上和就是说乾隆皇上在那看看这些表演啊，他这个也是描写的啊，就是说他这幅画吧，描写的是皇上啊，乾隆皇上啊看这个冰溪表演的、啊、当时的场景。 其实关于这个冰溪呢、 嗯、 我们也专门采访了圆明园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主任谢秀清啊，他就说这个冰溪当时在圆明园的一个场景，我们来听一听。 冰溪表演呢，它有抢等啊、射箭呀、滑塔呀这些活动。所谓的抢等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速度滑冰、射箭这些，它沿袭了满族善于骑射的这个表现方式。它在冰面上，它会设这个一个拱式的，上边放上灯笼，然后由八旗给它射掉，哎，练习这个射法。再有滑塔呢，它是以水浇筑成这个塔的形式，由大臣们或者是这个八旗兵丁们，他有一个特制的用这个兽皮，尤其是皮毛的这些特制的一个垫子，坐在上面从高处顶上滑下来。那么谁滑到地面的时候不扑倒就为胜。还有一些比较表演性的，像这个花样滑冰《甄嬛传》，那么那里头那个安妃所跳的那个舞就是冰溪表演，就是在圆明园就是拍的。 嗯，这回 是拍摄《甄嬛传》的，等于说这个圆明园是拍摄《甄嬛传》的一个场景。 嗯， 是。 也说到了冰溪具体的，还有一种项目，就有点像坐滑梯。 哦，对 对 。底下垫上这兽皮的垫子啊。 是是是。 嗯， 就是我们原来哈，就是不了解啊，这个北京啊，冬天啊，特别是在清代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冰上的这个项目。觉得呢，北京呢，这个离、啊、这个冰雪运动啊非常远， 嗯 啊，但是通过今天呢，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我们就感觉到啊，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啊冰上运动传统和文化的这么一个城市， 并且从清朝是更早 啊，对， 有了， 包括清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冰溪，实际上它是有文化内涵的，所有的这些表演项目啊，其实呢都体现了啊。咱们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冰上文化， 嗯 啊，这些文化呢，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对于我们举办啊冬运这个冬奥会，我觉得我们更有底气了， 嗯， 是吧？也更有信心了。 对，2022年这个冬奥会啊， 嗯、 我觉得在北京举办，确实感觉很让人这个振奋人心。 是是是。 嗯， 同时呢，通过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因为我们就比如我小的时候也想搞这些这个冰雪运动啊，当时没这个条件，甚至买一双冰鞋啊你都买不起。因为现在呢，我觉得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更讲究这个追求生活质量了，所以我觉得呢更应该啊多参与一些冰上运动、 嗯、 啊冰雪运动。 问刘老师一问题啊、 嗯、 多参与、 嗯、 那您打算再学学吗？

或者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做一个粥，直接放到粥里面，你就变成海鲜粥了。所以吃法非常的多样。因此为什么这老师来说要多订购，因为多囤货，咱们平时啊，你看一家三四口人，这36罐真的是可能吃不上一个月。 对， 但是 太喜欢吃了。 对，太喜欢吃了。但是下次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组合和力度，真。